耶稣会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要先问你们两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这个，如果一棵树所结的果子是苹果的话，那么那些苹果会不会让这棵树变成苹果树？或者因为那棵树本来就是苹果树，所以它所结的果子就是苹果？那当然是第二，对，第二。那虽然那些苹果可以让人知道那棵树是苹果树，但是那些苹果不是让这棵树变成苹果树，那棵树本来就是，并且因为那棵树是苹果树的，所以它当然就是会结苹果的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是这个，如果你是苹果树的话，但是你说你不要结苹果，你说你要结其他的果子，比如香蕉，或者你说你什么果子都不要结，那么你可以那样做呢？不行，因为苹果树就是结苹果。如果一棵苹果树从来没有结过苹果的话，那么那棵树本来就不是苹果树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早上的旧约经文还有福音书经文都在讲这些，真的。我们先看一看，首先我们看我们的旧约经文，从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就在第一节那里说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然后那一段最后一节第十节说，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到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，从马太福音第三章，在第八节和十节，施洗约翰说，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第十节，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所以这两段经文很清楚在讲一棵树有树根有果子，什么意思呢？虽然旧约经文跟福音书经文的比喻是有一点不一样的，但是如果要总合起来，一定要说树根就是基督。在旧约经文我们看得很清楚，第十节说外邦人要寻求他，那他就是耶西的根，耶稣也就是耶西的后裔。若再看整个以赛亚的那段，你也会看出这树根肯定是指弥赛亚，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就是基督。那么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把耶稣比较成一个树根，就非常像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所说的话。耶稣在那里说他是葡萄树，他的门徒就是枝子，并且那些枝子因为他们是连接于葡萄树的，所以他们会结果子。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好考虑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所说的话。施洗约翰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们要悔改。我们的经文第一二节就说，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他说天国近了，因为弥赛亚基督耶稣近了，他快要来，甚至要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去。接下来第三节说，这人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约翰叫众人预备主的道路，你如何做呢？你就是悔改，承认你的罪，因为主来就是为了赦罪。你如果说你没有罪可以给他赦免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没有准备好，你也领受不到他的赦免。耶稣来就是为了死在十字架上赎你的罪，赦免你的罪。 他也赐给你圣灵。当你承认你的罪，信耶稣是为了赦免你的罪而来，你就连接于耶稣的那棵树，你就是枝子。我们的经文接着说，很多人就是那样做，他们首先承认他们的罪，然后就领受约翰的洗礼。第五节说，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，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但是我们的经文接下就提到一批人，他们不是诚恳地来，他们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。我们现在看第七到十节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也来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，毒蛇的种类，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不要自己心里说，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果子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我们从那最后一段开始考虑约翰的话，他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。约翰是先知，他预先知道他们这批人是不会结好果子的。为什么不会呢？因为他们首先来到约翰那里不是真的为了悔改而来，他们没有认罪，也当然会拒绝相信要赦免他们罪的耶稣。他们不肯连接与耶稣的那棵树，因此他们绝对不可能会结出好果子来。我们如果继续看整个马太福音，我们也就会看到真的是这样子。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一直反对耶稣，一直拒绝他，因此约翰和耶稣对他们的策略是一样的，他们只跟他们讲很严肃的律法，希望上帝的律法会让他们醒悟过来，让他们看到他们的罪，因此就悔改承认他们的罪，然后领受耶稣所要赐给他们的赦免。可惜很少这些人是这样做，大部分还是拒绝耶稣，因此也没有结好果子，最后上帝就是把他们砍下来丢在火里。好，那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情况，很可惜也很可怕，但是感谢上帝，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，他使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也使我们领受耶稣的赦免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你也就与耶稣那棵树连接了。我们现在也结好果子，一定有，因为我们连接与耶稣了。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地认罪了，也领受了他的赦免，这赦免也会当汁水来滋润我们这些枝子，使我们多结出好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的情况跟法利赛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我们还是罪人，也甚至还是有法利赛人的罪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跟他们一样骄傲，我们常常也不太在乎我们的果子结得怎么样，我们是新人在耶稣那棵树里面，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那以前的那旧的树，撒旦的树的思想和行为。因此我们真的要警醒，我们每天要努力靠着圣灵的能力与那老我打仗，给他打下去。结好果子是重要的，不是因为他们会让我们连接与耶稣了，乃是因为别人需要我们的果子。 我们最近学的那首新的歌就说，我们原是他的，上帝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是上帝把我们连接于耶稣了。好，经文继续说，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造成的，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换句话说，苹果树是为了结苹果，也当然会结苹果，但是我们的老我就是不要结，我们的老我不要结果子来帮助别人。我们是自私的，我们不想要关心我们的家人，不想要关心教会弟兄姐妹们，不想关心同事邻居等，我们要顾自己，这很危险。因为我们如果故意不要结果子，也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有一天会发现，其实不是什么发现，因为到了那天我们根本不在乎了。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基督里的，已经不在耶稣那棵树里面了，最后也只能被丢在火里，好可怕。所以因为我们还是自私的罪人，今天施洗约翰也是对我们喊叫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是的，悔改，承认你的罪，因为天国近了，耶稣自己近了，预备他的路，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。耶稣已经来了，他也说，我赦免你的罪，包括你不想要结果子的罪，不想要关心别人的罪。耶稣已经来了，他也给你他的身体宝血，就是为了赦免你的罪。这赦免也就是你的汁水，你是耶稣那棵树的枝子，你的汁水，你的滋润，用来结好果子，就是耶稣的赦免。你是耶稣的枝子，你现在就去结好果子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